史上最大规模购车盛宴任性开启，哈佛 SUV 十亿红包火爆来袭，单个红包最高金额达4990元，其中购车红包可用于购买哈佛 H2、H5、H6、H7、H8、H9 等明星产品，服务红包可用于保养、维修、购买精品等。即日起至4月30日，登录哈佛官网、微博、微信或进店扫二维码进入活动页面即可参与，100%中奖，只等你来。 哈佛 SUV 连续7年销量第一，更专业，所以更放心。 左挑右选，不如专家评点。犹豫不决，就请达人解决。根据你的购车梦想，打造你的选车规划，私车定制，按需挑选，权威专家为你量身定制。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洪城。 大家好，我是易水。 大家好，老车。 嗯，今天也算个这个可以放假的日子是吧？ 对对对， 嗯， 但是应该算是小长假最后一天了。 嗯，这马上都回来了。 对，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能有点晚啊，但也不晚，因为后边还有这个更长的假期等着。 五一小长假，十一小长假， 对，十一的一个大长假、是7天嘛，对吧？ 哦， 今天实际上是一个大家去就是祭奠先人的这么一个日子，然后同时呢，也是因为到了这个清明这个节气啊，如果大家好好去观察自己周边的这个环境的话，你都会发现它确实是要比之前的这个，第一是气温要高了， 嗯哼， 然后第二是什么枝芽呀、花啊什么的，该开也都开了。那这个时候出去踏青，这个时候出去玩，实际上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嗯，没错。 就是很多的可能地方的人都有这个去祭拜这个家人的这样的习惯， 对， 有一些的就是祖辈的那些地方的路也不太好走，也包括你出去踏青呢，你可能也会涉及会走一些所谓的非铺装路面， 嗯， 咱们稍微到走到小山坡上去啊，去看看花花草草啊。所以说呢，今天跟大家推荐的一些车型呢，还就是时下最实用的了 SUV， 也或者说是提及率最高的，对吧？咱们不管它实用不实用，但至少是提及率最高的。 就不，美国现在都已经开始跨，就是对皮卡的还是有啊，因为美国农场主太多了。 嗯， 但是他们的 SUV 现在热度在陡升。 哦， 就是很多可能现在选轿车的朋友，因为他们地又大，物又薄，又跑得又远，所以说 SUV 车型是很受他们关注的。 嗯， 所以我在想，未来所谓的咱们的未来汽车啊，你就原来还不看那个电影里边不全轿车吗？嗖嗖， 嗯嗯， 我觉得未来全都是那种椭圆形的蛋， 一蹲，咚咚咚，是吧？ 不，椭圆形的蛋， 嗯， 然后不管轮子怎么样， 嗯， 然后呢，我又想说那个里边的座舱像液体一样，然后蹲进去， 这拟声词蹲，大概明白， 就是这种感觉，然后你看 大家自行脑补啊， 未来城市里面就全是蛋转， 对，全是蹲蹲。 说回来啊，这个东西哪天咱车单一周秀， 这俩车要相撞之后，是不是就是啪？ 哎，这就是我想啊。我跟你说，既然说到这儿，这是我想的。它比咱们采取一些软质的，中央有一些液体的这样的材料，轻微撞车压根没事儿。 就是 这一撞之后，鸡蛋汁撒一地。 都看过那个周星驰星爷的电影《功夫》里边那个他那个特别胖的那个叫什么来着？他一发怒的时候，那个慢镜头还记得吧？就那个肉在来回的颤，哎，就相撞的话就这样。 嗯，哎，不说这个了， 四两拨千斤。 对，想的比较远啊，咱哪天礼拜五咱们八卦那个未来汽车，咱们说还是这个定制，对吧？推荐一些可以踏青的 SUV 车型。那么现在家里边人口也比较多，那么七座可能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是不是？ 对， 大个的、长条的蛋， 蛋说的跟油条似的， 蛋还要长条， 对，蛋还得长条的，你告诉我怎么做？你告诉我怎么做？ 咱说 SUV， 就是这个七座的空间稍微大一点的，嗯，咱们得怎么来说呢？分时下比较热的， 肯定会选择几个比较热的，比如说咱们今天可能要跟大家说到像广丰的汉兰达，对吧？然后刚刚上市不久的这个长安的 CS95， 啊， 然后那个。为了给第三排这个加长空间，然后轴距没变，但是这个车长变了的哈佛 H7L， 哦， 这都是比较实用的，至少这都是比较实用的这个车。 嗯， 当然各有优缺点啊， 各有优缺点是吧？ 各有优缺点。 那咱们就一辆一辆说，咱们先说比较贵一点的，咱们肯定很多的消费者想买一台合资的，啊，个儿又大的 SUV， 那就说到汉兰达了。 对，汉兰达绝对是在30万元级别当中，大家买七座 SUV 的一个首选，至少是一个首选的备选车型， 嗯， 对吧？ 还加价吗？ 加价，我还真好像。是有可能是还会加装饰吧， 我觉得 说直接加钱的话不太可能， 优惠是不会有， 优惠肯定不会有。它就是汉兰达跟那个福特的锐界最大的区别就是锐界些许会有一些优惠，但汉兰达绝对不会。 对， 嗯 嗯， 哎呀，这万年的就是这个样子。 嗯，这个车其实跟上一代老汉兰达来相比的话，客观的说还是精细了一些。无论是从它的一些整体的配置啊，还有什么其他，还是有些进步。但是，有一点我也是确实没有想明白，这个车的最高配已经是达到了42万这一 个标准，3.5的那个是吧？ 对对，就最高配。就这样的一款车型，它竟然全系都没有配置胎压监测。挺好，是全系没有配胎压监测。 我跟你说，这个， 我觉得这个是 现在改款也没有吗？ 没有没有， 就还 真的是不应该，不知道不知道为什么 这么大个的一个 SUV 没有胎压监测。 其实我觉得不论是大和小的车，这个胎压监测这个配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安全配置。 你不能在咱们国内市场说这个应该不应该的事儿， 只能说这个厂家厚不厚道的事儿。 对，应不应该的事儿啊，因为咱们没有一个强制性标准，对吧？咱们现在所强制性的， 那 我 觉得， 也就是 不，我觉得这样的话，我可以反驳你。那这么说的话，那你不要安全带也可以，后排 不行， 后排 你安全带， 那我后排不要安全带了。 不，这个是法规政策。 你俩别吵，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咱们再接着说这个车，好吧？休息一会儿，休息一会儿。 即日起至4月30日，每日9点至11点，哈弗 H 六手动挡限时特卖，线上购买599元抵扣券，可抵8000元现金。登录哈弗商城、汽车之家车商城即可抢购。 哈弗 SUV 连续7年销量第一，品质值得信赖。 即日起至4月30日，每日9点到11点，哈弗 H 六手动挡限时特卖，线上购买599元抵扣券，可抵8000元现金。登录哈弗商城、汽车之家车商城即可抢购。 哈弗 SUV 连续7年销量第一，品质值得信赖。 一年之计在于春， 是一年之机在于春。 难得机会，一汽大众春天有礼，即日起购车可享低首付优惠，置换利率更享多重补贴。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左挑右选，不如专家评点。犹豫不决，就请达人解决。根据你的购车梦想，打造你的选车规划，私车定制。按需挑选，权威专家为你量身定制。 快车道，欢迎回来。来，刚才二位说到那个哪儿来着？ 安全带， 安全带。 安全带是每个车上都得有的，这你必须要承认。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今天应该不应该啊，并不是说咱们国家强制规定之外的这个应该不应该。 就配置是吗？ 对，配置啊，对吧？你强制之内的你必须要装，要不然你根本没有拿到这个3C 合格证的这么一个资质。 嗯哼， 对吧？ 嗯， 那所以你看，咱们强制装的这个后雾灯，所有车都有后雾灯吧？对吧？你甭管是一个俩，对不对？但是前雾灯呢，有的时候是不是就没有了？ 这叫钻空子是吗？ 哎，这是钻空子。所谓这个省成本呢，一个灯加一个罩，再加一个那个开孔的这么一个成本。一辆车估计也就是10000来块钱，但你要说这一年我这个车少说卖10万台， 对， 多少钱？ 对 对 对 吧？1000万， 1000万奖金发出来了，工人们好多人的奖金就发出来了。 对，当然这一个厂子肯定不止这1000万挣钱嘛，对不对？那你要说这个全系的这个胎压监测，我相信现在或者说是不远的未来吧，咱们国内的这个叫。这种强制性规定也不可能说我全系都要去配备这个胎压监测，包括全系普及这个电子稳定系统，这是 不 可能的。 但是我觉得啊，咱们中国的这些相关的规定应该效仿一下美国最事儿的那个道路安全交通管理局。 嗯， 什么那个后边一定要有倒车的那个什么显示啦， 倒车雷达 啊，对，倒车显示 电子稳定系统， 什么稳定啊，怎么安全呢、啊？就是这个东西其实真和咱们老百姓是息息相关的。你看，你去网上现在你要是觉得有趣，你就搜那个什么车祸。你形形色色，天天什么样的都有，不是？但你没事，你要真好兴趣，你去看一看，你会发现你开车又稳了不少。而但是很多东西啊，它并不是说我们想去发生它就发生了。被动安全一定要努力做好。 对，所以说，你要说没有这个 胎压监测的话，我觉得反正这么大个车，小车我还能理解。你让我原来那个307它也没有。 我问一下啊，是不是没有胎压监测就等于没有胎压报警？因为就没有胎压传感器这么一个东西。 对啊，他没装吗？ 对， 他没装的话，你想这么大个车，你开着开着，你这个在荒郊野岭的时候，你突然被一个石头给硌了。 我又脑补了一下啊，就是汉兰达车主应该每次上车之前，然后绕车转一圈，挨个轮胎。 这其实真是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个习惯， 得看个四条胎。 你不管有没有胎监测，我觉得这都是一个挺好的习惯。但你要有了的话，那你更加 对按两按钮， 更加一目了然了，对吧？你包括其实大众， 这就是一水说的对，全系呢，我们说这个让它有这个配置呢，固然是好的，但是它 你就说最高 配 车型是吧？ 这个是不太应该的。 人说了最高配车型，它也没卖啊。3.5谁买啊？对吧？3.540多万，那我买奥迪好不好？我买你丰田的车，是不是？ 这车呢，那个优点怎么样？ 优点大，我觉得汉兰达优点其实挺特别突出，就是它的这个第三排座椅确实是目前合资品牌当中啊，七座这 SUV 当中，它第三排座椅是可以坐人的。 对， 就是相对这个中短途是没有任何问题。 这还得是得益于这个。汉兰达个儿实在还是不小， 对，都4米9了。 汉兰达里面的一些空间得到了很好的一个优化，就是你比如说它那中控台下边那个 贯穿，我特别喜欢那个 贯穿的那个空间， 是可以放 Plus 的， 就是 很宽， 手机放那是非常非常合适，而且它留了两个孔，就你 USB 从那个线上直接能拉出来， 然后 还有 钻到下面， 对，还有就是这个中央扶手箱，那个扶手箱实在是太巨大了，我们的双肩背。 啊， 轻松的就装 了。据说可以放多少瓶？12瓶矿泉水。 对，当时我们试来着，就是拿这个双肩背来试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就特别轻松就装进去了。 就是那这产品还挺好，本身设计没毛病，但是我们觉得厂商在做这款合资车型的时候， 这个属于没什么良心，你知道吧？ 就是我觉得应该再加一 些细小配置上，它没什么良，就是你也不能说它没良心，就是。你说他 太抠了是吧？ 对呀、 啊，太抠了， 就是太算计了。这个品牌在这儿。 行，今天怎么说了这么久啊？啊，行， 车还行啊，大家可以看。但是你要说这个、 缺点还要补充的吗？ 对，再加装一个胎压监测，你无形当中又花了钱了。 对，而且现在目前市场上没有优惠。反正您觉得汉兰达怎么样呢？我们觉得有一些设计还是出众的，买不买呢？具体掏腰包还得看您。 这个贵， 确实够大。再有一点就是贵。然后另外我们还有两款车，我们休息一下，回来之后跟大家详解一下。 宁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大家好，我是莫西子诗，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其实并不能说明什么，尤其是在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左挑右选不如专家评点，犹豫不决就请达人解决，根据你的购车梦想打造你的选车规划，私车定制，按需挑选，权威专家为你量身定制。 快车道，欢迎回来，时间紧，任务重，还有两款车。 对，两款车今儿给大家说的是两个自主品牌的，但是我 GS8 没选啊，因为 GS8 最近 它也比较久了，是吗？ 也不是比较久了，就是它其实跟这个 H7L 都有这个差不多的这种感觉，但是 GS8 从整个的销量来讲的话，我相信可能将来拼不过这俩车。 哦， 因为想 H7 整个全系已经月销过万了， 哦， 应该都奔20000走了，所以 H7L 它再差再差，它至少也是7000-8000台的这么一个销量。 哦， 所以包括这个3月28号刚刚上市的这个 CS95，那你看，不管是从外观上，还是从整个的这个配置上，至少胎压监测人家是全系有的，是吧？ 啪啪啪啪啪，鼓掌。行，那一辆一辆说吧。啊，CS95，首先咱们说这车，那它最大的优势在哪？ 我觉得是这个车显得更雄伟一些，对吧？这跟 GS8 有那个异曲同工之妙，就看着更像这个大块头。 其实这车呢，就是长安的 SUV 里的旗舰产品了。其实你看看现在的，就是在它上市之前，我们可以关注更多的是它的75跟35。 对， 你看，尤其75的时候，可能大家就觉得这个车不止于此，就它还有在进步的空间。所以说我们看就。 诞生了咱们现在刚刚上市不久的这个95。 嗯， 这车确实从里边来看的话，它的一个做工啊，还有一些配置都得到了一个， 嗯， 就相比之前的产品，确实得到了一个挺大的提升。 嗯， 再一个就是我觉得它这个 2.0T 的动力吧，233马力，有360牛米，它有一个超增压模式，能达到380。 那这是越野用的吗？ 不， 应该是超车用的。 对对，就是 能持续一二三，哎，没了，嗯， 就是在一定的时间内获得一个超增压的状态， 就是像那个原来英朗的那个， 那颗就福克那个叫什么来着？ 你别管那什么了，咱就说它这个在这台车上，但因为它体积大了，重量肯定相应会增加。 国产有这个东西挺有意思的。 哎，就是在你在超车或者你满载状态下需要一个加速了，那这个可能用一下这个超增压的模式，还是能够非常快的提起速来。 但是你要说啊，就是外观，我觉得 CS95 没什么毛病。 嗯， 它内饰相对来讲的话，设计不是那么新了。就是你看它整体的这个中控台的这个设定，其实跟90年代的，比如说咱们看什么现代起亚那样的设定， 嗯， 然后看那个英菲尼迪那样的设定，对吧？日产天籁就是中间那个旋钮中间控制台那块儿，真挺像的。所以我觉得，95的设计在外观 OK， 但是内饰的话就不太符合现在的标准。 而且我是有一点觉得它这个车身颜色啊，其中有一款就是这个 棕是吗？ 就是类似于巧克力的这个颜色， 栗子皮。 我觉得这个颜色， 栗子皮， 这个颜色应该这个调色师应该再好好的给调一下。 我跟你讲，拍的时候吧， 啊， 这照片应该是有雪，那天车和灯光啊，综合的景色呀， 啊， 这看实车吧，大家去店里去看实车。 我跟你说，这网站的编辑现在的照片水平，你怎么的了呢？就没有我们的拍的好了呢？现在都，我觉得。 对，这个再说啊，这跟那个拍照片其实没什么关系，跟周围的环境是有关系。 哎，转回来，这车就是还挺值得买的。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试，大家可以去试啊。 那么好，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销量过万的七座 SUV。 对，这个我觉得是目前最平易近人的，或者说是最舍得下本的一款车型。虽然最近咱们介绍的这个哈佛的一些活动啊什么的比较多，然后我也是确实点人家那个官网进去看了，H7L 给我那种感觉是什么呢？就是它不是那么的威武雄壮那样的感觉，它不像 H8， 它没有营造出那种特别 豪华、特别大气那种感觉， 就跟像战舰将军一样，那个往那一杵，哎，不是那种感觉， 就是它像一个什么？它像一个，我觉得更像一个那种。类似于傲虎式的 啊 那样 crossover 的车型， 其实它这跟它的设计是有关系的。你看它的 H7L 的一个车头是有点扁平化的， 对 啊，所以说它在这个视觉营造上面，它不像是那种大块头那种特别。 我能不能套用一下时下这个比较容易那个跟人撞衫的一个词，叫新都市。新都会 SUV， 差不多吧，差不多吧。 所谓的偏城市这样一点风格的一辆家用的这样的 SUV。 但是你看啊，今天给大家介绍的，一直到了这个 H7L， 它全系配备的是20寸的轮胎。 哦， 这个在视觉冲击力上，你比汉兰达、比 CS95 更要出色一些，而且它的车身本来就显得比较低矮，所以整个车看上去就。就是它的协调性，我觉得要比刚才说的两款车型都要好一些。 嗯，长城的发力，我真的是，哎呀，我挺期待的。还是就过一段那个新 H 六 哦，新 H 六 啊，新 H 六那个车展能上市吗？还是说就亮相？ H 六车展应该就差不多了，差不多可以上市， 可以上市了， 嗯，差不多可以上市了。 哦，这个还是挺值得期待的。 但是那个 H 七它也有自己的劣势啊，你包括咱们试 H 七的时候，都会感觉它的油耗可能会偏高一些。 对，其实我觉得是应该还是停留在发动机和变速箱的匹配上面，我觉得日后的优化再多做一点吧。 这个是一个特别长的一个工程，包括这个 H7、H6、H8、H9， 它们自身的重量都比较大。 对， 所以在比较大的时候，它轻量化没有做到那种极致的情况下，那你想它光凭发动机跟变速箱的这个各种优化、各种逻辑的重新设定，我觉得还不足以让那个油耗降到一个特别特别满意的这么一个范畴。 嗯，我理解，这是百年老厂都得在一直在头疼和关注的事。 那你要说我15万就买一个 H7L 了，你15万的这个钱，我多花点油费，我觉得也无所谓啊。 嗯， 对吧？所以他还是 像我之前省这10万块钱，我可以给媳妇儿买六个包， 多少油啊？ 买六个包，4万块钱也够加2年油了。 对，那没问题啊，绝对够。 性价比在这放着， 性价比在这放着呢。 嗯。